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我们不能走得太快，快得连这个城市都跟不上我们的步伐，适当的慢一点，感受家园深处的美丽，一起出发。 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大家好，我是静静。如果说季节也有颜色的话，那在我看来，春天分明就是一抹明媚的新绿。若是真的想要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我会走进到最原始的山林里，去看漫山遍野一点点绿起来，恢复生机的样子。在河南，春天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位于洛阳的神灵站。 刚刚来到景区，我们就踏上了旅游的这个环线的步道。一进入景区，一个巨大的花岗岩上面刻着一个涂成绿色的幽字，幽静的幽字，可见啊，幽就是神灵寨的一大特色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暂时逃离熙熙攘攘的城市，让我的心灵安静的休息一下了。 从郑州驾车一路高速，两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位于洛阳市洛宁县的神灵寨。神灵寨在县城东南17公里处，熊耳山北麓三官庙林场境内，地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白居易、王铎在此曾经留下了“村杏野桃四番雪，行人不醉为谁开，寻常月尽浮云事，花开花落满旧溪”的佳句。 现在我们准备进入景区了，哇，这是一个长长长长的吊桥，架在溪水上。我们准备顺着这个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地往前走。现在眼前的景象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啊，那就是满眼都绿了。眼前所有的颜色全部都是被绿色覆盖。怪不得大家都说这洛宁县是北国竹乡，到了神灵寨你就可以发现啊，这里到处都有看不完的竹子。据我了解呢，说神灵寨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这里真的是一个天然的氧吧。 顺着竹林走过去，潭水、溪水、瀑布一路都不断。景区里除了吊桥多，90度扶摇直上的阶梯也是一大特色。神灵寨的山势不算高，一路都很平坦。三月份的天气虽然有点微凉，早春的花也开了不少，走走停停，看看拍拍，也别有一番风韵。 哇，这个时候的水好凉好凉，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来这里再体验它的水，会有一种很清凉很舒爽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神灵寨的一个核心景区姐妹瀑。其实神灵寨这个地方啊，它是由于坚硬的岩石结构形成了神灵寨峡谷的跌宕岔落，也出现了很多大小不一样、高低不一样的这种瀑布。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姐妹瀑呢，是由跌水完成。所谓的这个跌水，我们看到介绍说啊，规模较小的呢常常造成是跌水，而规模较大的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形成的瀑布了。而在神灵寨景区，像这样的跌水还有小的瀑布群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姐妹瀑、龙凤瀑、银莲瀑、蟹王潭和湖穴，水质都清得可以照镜子。当然除了竹林溪水，神灵寨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石瀑。神灵寨拥有独有的花岗岩石瀑群，众多的花岗岩远远望去就像是瀑布一样，据说呀，最大的石瀑约10万平方米。 伴随着这潺潺的流水声，我们来到了神灵寨的景区核心景区。这里的山和水真的是非常的清秀，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还是略有不同。因为这里的地质状况、地形地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花岗岩石瀑地貌。因为这里的石头全部都是以大块大块的那种花岗岩的地貌来形成，所以这里的流水显得有一些娟秀，显得有一些柔美和清幽。 一路而来的森林、山体、石瀑、山溪，印象最深的还是入口的那个幽字。有一位王先生曾经在诗里写道，想脱下西装革履，想赤身裸体与野狼为伍，高兴的时候就互相嬉闹，愤怒的时候就龇牙撕咬。在城市里生活的久了，难免会想选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停下脚步，在这里听一听流水、风声和鸟鸣，偶尔有两三个游客经过身边，走走停停，再坐在水边的石板上发发呆、晒晒太阳，一边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一边清空，也一边洗刷一下自己的内心。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送你一朵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 你可以离开城市，来到山林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看溪水里自己的倒影，感受一下万物复苏的景象。当然，除了洛阳的神林寨，位于焦作的青田河也是一个好去处。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被誉为北方三峡的青田河景区。青田河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与山西晋城市郊柳树口镇境内，位置有点像陕西的壶口瀑布，西边紧靠着陕西的宜川，东边相邻山西的吉县，陕晋两省以一座石桥相连，从西向东走过石桥，便从陕西走到了山西。青田河也同样是这样，但它依靠的不是桥，而是青田河的水。青田河的上游属于山西，青田河景区就落脚在了河南。 从郑州出发，我们驱车前往青田河，大约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到青田河后发现啊，这样的天气的确挺热的，但是呢，这里的温度要比市区至少减少到5到6度。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青田河，如果您还没有来到这里，那么今天跟随我们的脚步来感受一下青田河的美吧。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著名的作家都留下过自己的墨宝，比如说著名的作家王蒙游览过青田河之后呢，欣然提笔仙界人间。著名的汪国真诗人呢，参观过青田河之后啊，当场挥毫泼墨提笔青田河，并且赋诗一首《北国自有青田河》。诗中写道：都道南方景色多，桂林山水西湖波，何须远处觅风光，北国自有青田河。 在景区的入口处有一棵古槐，相传在1500年前，曹操北征高干，在此小憩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兼灾何微微，羊肠板结曲，车轮未知催。 从古槐到码头，穿过一条一米线宽的向下廊道，青天河水库五个大字便映入了眼帘。青天河景区由七大游览区组成，大约有308个景点，大泉湖就是青天河的精华所在。 游览青天河呢，我们要根据它的精华线路来走一走了。大泉湖游览区呢，就是青天河景区当中精华的精华，既有一川碧水之秀灵，又有幽谷深峡之奇观。两岸呢，你既可以看到峰峦之秀，又可以看到洞壑之深，烟霞之盛。所以啊，这里被称之为北方三峡桂林山水的美誉。这里的湖水主要来自于号称是华夏第一泉的三姑泉。当然景点也有很多，像九曲涧呀、天然长城啊、卧鹰岩、骆驼峰、立驼峰等等千奇百怪的石头，你可以坐着船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来感受这些奇峰怪石给你带来的震撼。接下来我们要坐船了。据青天河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我们坐船游览大泉湖景区呢，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游轮缓缓起步，沿着大泉湖游览区向前驶去，青天河的美景便宛如打开了一个画轴，徐徐地展开。青天河的水域十分的宽阔平稳，两岸的山峰也很奇特秀丽。当然除了跃然于眼前的风景，沿着蜿蜒的栈道，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惊喜，那就是在山间的猕猴。 坐着游船，大家在船上沸腾了，因为除了可以欣赏湖边的美景之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沿河栈道上看到了好多太行的猕猴，这应该算是青天河的一大特色了哈。他们不怕游人，不管你是游船也好还是步行也好，那在这个步行栈道上呢，你都可以看见它，并且可以跟它嬉戏一起游玩。它会看到行人之后呢，还会给你要食物吃，真的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青天河游船的非常有乐趣的一个项目了。 下了游船之后，沿着冰水栈道，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去看看往返一个半小时的观音峡游览区，另外一个就是伏尔峡景区了。 先来说说观音峡，这个地方呢是全长2.5公里，不仅仅可以看到山花烂漫，同时还可以在这里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古代的太行八景之一的从河南到山西的一个古官道，同时呢还会有北魏摩崖石刻、世界第一天然大佛，还有丹道观音等等这些人文景观。其实我觉得来这里呢，更多的朋友会感叹天赐丹青巧作画，无限美景观音峡。走进观音峡，大家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哪些不能错过的景点。应该说我一路走过来，青天河大佛和北魏的摩崖石刻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那青天河大佛呢，就是形成于7000万年前，高有180米、宽100米的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你会看到它和蔼可亲，正以博大宽广的胸怀好像正在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们看到啊，天然大佛的半腰处有一个距今有1500年的北魏永平2年的摩崖石刻，面积呢大约在有2平方米左右，中间嵌刻一观世音菩萨像，那么石刻文字就有428个，这是被国家文物学会的罗哲文先生呢称之为像这样面积大、文字多、保护完好、历史久远并且图文并茂的嵌刻，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看完天然大佛和北魏的摩崖石刻，从观音峡下来，沿着栈道，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景区伏尔峡。在这里，你就完全可以和山间的溪水有一个亲密的接触了。 那这个游览区呢，就需要我们全身心的参与其中了，因为这里全部都是以泉潭溪瀑为主的游览区。你不仅仅可以坐在这个石台上把脚敲到水里面抓鱼摸虾，同时也可以带着孩子在这个地方感受水上自行车、水上三轮车，嬉戏在水间。其实还有很多游乐项目你也可以参与其中啊，真的是洞中有静、静中有动。你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飞瀑直流，令人心旷神怡的这种清凉，同时也可以参与其中感受它的其乐无穷。其实在伏尔峡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休闲的方式，那就是乘坐这里的索道了。在悠扬的音乐声当中，沿着这山石缓缓而上，像伏尔峡呀、观音峡呀这些胜景，你一收眼底，真的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境。 说到乘坐索道哈，到了秋天你来到青天河，你一定要来乘坐这里的索道。乘坐索道你可以观赏到静嘉岭游览区里面最美最美的太行红叶了。这个地方呢是中原秋季太行红叶最佳的观赏地区之一，红叶面积大且不说，那它的品种之多是要跟您介绍介绍的了。因为在静嘉岭景区哈，它最多的是黄栌，那黄栌呢其实是一个灌木生长的植被，但是呢在静嘉岭景区呢，它有一棵树龄长达2500多年的黄栌王，这是让人大开眼界的哈。除了看到黄栌，还有北方的火红的枫叶，所以它的品种特别的多。那到秋天来了以后啊，置身其中真的是可谓险峰揽秀色，幽处寻古人，飞针返朴实，怡然心自得。 山中有水，谷中有泉，丹川溪旁山花烂漫。至于青天河景区，可谓是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手边有酒就喝个两口，外面有阳光就到日头底下晒一晒，和有缘人遇见就好好的同行一场，把时间过得有色彩才是生命里真正要紧的事儿。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静静，我们一直在路上。 海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春姑娘的手中彩笔呀，勤奋地挥动着，带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春天。今天呢，小慧就邀请您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尽情感受春天我们宁夏的色彩。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春来绿色满塞上，春天里的宁夏呀，就好似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夹杂着塞上江南特有的泥土气息。这个时节的宁夏，漫山桃花、梨花的花香伴随着微风轻轻地飘过，脱俗而美丽。这个时候，如果您踏青塞上，不乏各种珍稀的鸟类在这里栖息。休闲观鸟，并且和自驾旅游结合，烧烤聚会、踏青游玩，就可以尽情感受春天带来的温暖和惬意。首先，小慧要带您去的呀，就是腾格里。初春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鱼，开始了一年当中的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完成交尾，并且在浅水沼泽中筑下他们的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鱼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啊，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听见它们那些呱噪的叫声。不要停留脚步，下面的时间继续跟随小慧来寻找春天的色彩。其实仅从海拔高度来说啊，主峰也没有超过海拔3000米的六盘山算不上高大，但是呢，它却层峦叠嶂，绵延漫长，难以逾越，守卫在关中平原的西北方向，在历史上也是古都西安重要的防御天险，一座不折不扣的关山。而南长滩村呢，有200多棵的大梨树，树龄都在300到500年，每年的4月，梨花开放，满树银花，整个村庄漂浮在雪白的海洋当中，黄河为他们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南长滩村的村民们十分的勤劳，耕作、养羊、管理果园，每年来这里赏梨花的朋友多到数不清。在这里，小慧也是诚挚地邀请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南长滩村，赏一赏300到500年树龄的梨花吧。 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认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的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 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 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你，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小慧继续带着您寻找春天的色彩。提到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家一定会非常熟悉中华回乡文化园吧。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穆斯林呢则围绕清真寺而居。清真寺呢，就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一个宗教建筑了，而在中国也难免受到传统汉文化的影响。而我们的永宁中华回乡文化园就是这样一座集中华回乡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体的美丽的建筑。如果您有时间，一定要来我们中华回乡文化园感受一下我们穆斯林风格清真寺的建筑，真的是太唯美了。春天到了，六盘山的梯田上也开满了烂漫的春花，昔日萧关的遗址啊，如今已经很难寻觅了，可是农夫们却依旧在山间春耕秋藏。千百年来，这座大山被人们笼罩上了一种又一种色彩，赋予了多重的意义，也见证了连绵烽火和叮咚驼铃，六盘山的魅力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六盘山呢，是一座湿岛，也是绿岛，森林覆盖率比较高，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独具秀色。不过在历史上，六盘山的森林要远比现在茂盛和辽阔，山下的大片土地那也是水草丰美，和如今的干旱贫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在七八月份来到宁夏六盘山，您还是可以看到森林覆盖率较高的绿岛和湿岛的感觉的。下面再带您去看一看贺兰山云海，或浓或淡的云雾变换着形状升腾起来，逐渐形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云海，让本来就独特秀丽的贺兰山更具魅力。在新开发的景区内，不仅可以观赏到峡谷风光、瀑布溪流、绝壁松柏、高山草甸，您还可以登上海拔3000米的景区主峰灵光顶，东望银川塞上湖城，观平原落日，西眺阿拉善戈壁，赏大漠落日，感受苍凉的塞外风光，领略贺兰山的壮怀胸襟。还有一个地方，它也代表了春天的色彩，这是什么地方呢？没有一个地方呀比西夏王陵更适合让人发怀古之幽情了，特别是在这样的荒野之中，在这样辽远的苍穹之下。想当年啊，就是这个西夏令威震四海的成吉思汗五度攻打而不得，并且丢命于此，难怪他恨恨地留下遗言尽屠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像西夏那样被消灭得如此彻底。当西夏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贺兰山下的荒冢残碑还真切地宣示着这个王朝的存在。